咁啊，柯能若以见事啊，是以非我。佢话如果你见到孟默嘅时候，你呢个见性系默嘅话，就应该有一个地方。但系你响所见嘅物质里边咧，指唔出呢一个见性响边度，指唔出呢件边个物件系你个见性吓。咁你唔應該話見性係物啦，咁你話啊，如果見性係物嘅話，你就應該睇到我個見性啦。如果你話啊，我同你睇到天四天王天嘅時候，就係、是、見到我見性嘅話，咁其他啲人都應該咁你就應該睇到我唔見嘢嘅時候，我見性收埋放響邊啦。咁如果你話見到我見性唔見嘢嘅時候收埋響個地方，咁顯然你講大話，因為你見到其他啲人見唔到。咁显然再讲呢、这个见性，如果系默嘅话，默你见性变咗默，默亦应该有见性见到你。咁啊，世间横连咗，有情世间、无情世间，通通横连咗咯。而家唔系啊，有情先见，无情唔见噶。咁而家证明啦，所以法咧就结论啦。佢话如果你见到外边境界嘅时候，咁啊呢一、这个见性又系。又唔系你，又唔系物质，又唔系我法嘅见性。咁呢个见性啊，唔系你嘅真心，又系乜嘢呢？所以啊，非是而非你。呢、这个见性系你嘅见性，唔系我嘅见性。你见到嘅系外边嘅物质，见性唔系物质。点解啊？见性系周遍嘅。这个周遍于世间这个见性不是你又是边个啊、哦、云何自义以之真性啊，以性不争取我来求实。他说云何自义以之真性，就是法呢责备柯能，你不应该起这个妄想妻义的心，为义自己的真性。这个真性原本是你的真心，你就不敢承认是你自己的真心，反而来靠我法的研究来开示，来证实这个是真心。问我云何得知是我真性，无意中呢就是自己呢有个宝贝，自己不知道这种行动呢就是颠倒的行动、哦、所以说取我求实，取我研究来求实。Okay. 柯能白法，世之我欲见，若此见性非必我非义，我以义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，居日月光，此见周遍娑婆国，退归精舍，只见麒麟清心无堂邓尖善武，这个字可以读做武，可以读做武、啊、世尖此见而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室中为满一室，为佛此见缩大为小，为东长耳及领舔舌，我今不知思义所在啊，现谁赐云赐为我敷衍？先讲呢个经文吓，此见周遍遍娑婆国呢三个字咧，系应该系言浮提，因为前边系讲过嘛，柯能咧系凭佛嘅威德胜力咧，然后只见一周啊嘛，一周就系言浮提。不是娑婆国，娑婆国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娑婆国有三千个阎浮提，这里呢娑婆国呢是应该改造阎浮提、啊、周遍一界呢指娑婆世界是应该改造一周、啊、那柯能呢不知道啊，见大见小是因为前层是大小的分别，不是见性本身有大有小，因此呢他就问法，他说这个见性 因为法说见性周遍非以而遂嘛，这个周遍的 见性咧，就系你个真心啦。佢话：诶，我个真心系周遍喎，咁周遍咁，点解我见嘅时候咧，见到呢个焰日月光殿嘅时候咧，咁我个见性咧就遍依日月光殿咁大咁大。但系而家翻嚟讲堂咧，我只系见呢个一室一室里边嘅见性，系咪我嘅见性？见讲堂见呢个日月光嘅时候，生大大咗咧，咁系咪我翻咗嚟呢个讲堂的时候，见性又缩到好细咧？咁啊，系咪真系安能咁蠢噶？是现啫吓，咁啊，以为我哋有人咧认为见性有大有细，实际见性咧系冇大冇细，而系呢个境界有大有细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安能咧就又。呢度咧就提出问题啦，提出佢话我啊见到呢一个娑婆，见到呢个焰浮提嘅时候咧，我见性系见到日月光，见到好多嘢。退运呢个精舍嘅时候咧，只见呢个护堂清心护堂，即系清净嘅讲堂吓。咁啊，就算向外望啊，都系见到嗰啲屋檐啊，嗰啲墓即系屋咁计吓，即系屋檐。咁呢个见咁啊，此见意识呢个见性啊，系周遍嘅一周嘅时候，而家咧又为见一失，咁系唔系呢个见性缩大为小咧？亦或系当我翻嚟讲堂嘅时候，呢幅墙啊，将我见性集遍咗，得啲咁多咧？咁我真系唔知道呢种道理系点样嘅，你话俾我听啦，咁。为当为佛都是疑问，而安能为疑这个见性呢是缩大为小，或者是被这个墙壁呢是隔断了，外面一结里面一结。佛告安能，一切世间啊，大小内外之所事物啊，各属前尘，不应涉言，见有思索。嗱，呢个呢度咧就发解释啦，系一切世间上所有嘅有情无情啊，种种大大细细一切物象咧，都系你眼睛所见嘅境界，系你属于前层外边嘅层景嚟嘅，唔应该讲你个见系有生长咗，一路生去日月宫。抑或咧係縮小咗，係成一個講堂咁細嚇。譬如乜嘢咧，就講個比例啦。佢話譬如風空中見風空，譬如風氣中見風空。吾復問矣，此風氣中所見風空，為復定方，為不定方。若定方者，必安然气，空应不然；若不定者，在风气中应无风空，已然不知思义所在，异性异事，云何为在？这个呢，法呢，又引一个譬喻，来比例这个见性，有没有大小？有没有天族的问题了、他说等于空间广大无限、现在这个空间广大无限，如果我这个四方的空气，这里面就是内空，这外面就是外空，里面的空就有四方窟的，是不是四方的，外面有空气好大好大，咁啊呢个四方嘅呢、这个四方嘅空定嘅，因为唔定嘅，定唔定啊？定嘅，变成圆空，定唔定啊？如果佢决定咧，嗱，如果呢度系实嘅咧，唔系空嘅话咧，塞唔开，塞唔落噶，佢唔定嘅。变咗圆空 ，OK， 即系等于话，等于乜嘢啊？等于我哋见性咧系周遍嘅， 因为我们有执着呢，你我他执着呢，将个见性呢被这个烦恼遮蔽到啊，变成所谓内空外空啊，内空外空，里面有烦恼，有执着，有攀缘，这个妄想心。真心等于大空气，所有空气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这个空间随你在跳舞都得，随你在听经都得，随你在吃饭都得，随缘。这个空间不变，这个空呢，空间不变，随你这个缘，方的就是方，随你这个缘，缘的就是缘，不是一定是，明白吗？如果你想这个，这个空啊，有内空外空，这个内外边的空和内边的空有没有分别啊？形上分别了，体质没有分别到，外空内空的体质没有分别到，但是有形上分别了。我们将这个真心呢拉了入这个见闻觉之妄心呢，有上有分别了，但是这个真心没有分别到，明白吗？没有一定的，你如果执着空就有空，执着有就有，执着方就方，执着圆就圆，随你，你再给个方的下去又得，再给个三角的下去又得，再方给个长方形的下去，随你，随圆不变，不变随圆，这个空是不变，随这个圆就有这个内外空了，但是虽然随圆它空体不变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空是不变，见性一样，见性随见到人就知道是人，见到物知道是物，物和未人有分别，见性没有分别，空体没有分别，随你一样。如果你想说空根呢，啊，我不爱圆空，我不爱方空，我乜嘢空都要广大嘅开空，系点样啊？系咪要将呢个空体嚟变咧？空体冇变，除咗呢个嘢，除咗呢个冇嘢，哦，通通好大。呢、这个就系广大我哋嘅见性心性，心性无边无量嘅广大。哦，不过咧，你众生因为有妄想，有执着。最初一念不觉，有这个见凡，有见凡就有相凡，有相凡就有这个四大这个色身，一执为执了，是有你有我有他呢，就分别界行，有界行有分别，有烦恼有作业，有生死有漏转，但这些呢都是相，不是真实的，似有不是真有，你执着那些呢假的。你现在就说啊，这个空间我喜欢这个圆的空，我不喜欢这个扁的空，方的空，这些都通通是假的，根本没有东西的，明白吗？见性就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是小老哥的，我教师，我做校长的时候的教具来的。嗱，咁样讲咧，大家明白呢个空体咧就等于见性嘅真心，啊，见性咧就等于呢个里边嘅圆空方空。嗱，空体咧广大嘅开空，等于呢个阿赖耶识未有妄想一念妄动之前，有一念妄动之后咧就有呢个见相啦，啊，有呢个内空外空，外嘅就境界相，内嘅就能见相啦。啊，就分别，再分别三晒六粗，咁就有咁多嘢出现啦。咁如果你话啊，我唔要呢啲嘢，唯有冇执着，唔执着就广大开空。除咗你唔系话将呢个开空变一变，开空唔变，永远唔变。你卖嘅时候，你开空一样，里边个空同埋外边空冇分别。系而家你卖紧你嘅心同埋佛嘅心一样冇分别。啊，佛嘅心同你嘅心平等嘅。无差而无差，差别之中无差别，但是因为你一念不觉生三世境界为现象来初集，无差之中又有差别了。你要无差别怎样？邓才妄念即而异法，一不执着就是法，一执着就是众生，除了这个气不执着就是空间，这个空没有变动，但 为有这个执着，有这个物质、啊、所以你见有内外呢，就是有执着，有执着就这个见性，就是有大有小，有你可以见到好大好小，但是见性实际本质呢是没有大没有小。如果你说这个见性是体日而功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将这个见性在这里拉拉拉拉拉到，就拉到日而功去呢？你回来的时候缩缩缩缩缩缩细到呢，无缩到无生缩到。如果你说、啊、回来呢、个见性好大呀，比个墙壁呢集填咗，集填咗外面有一见性，里面有一片见性，咁你作一个墙，响个墙作个窿，咁见到外面呢，你个见性系咪好似一条绳咁薄返嚟，有一条痕呢？你就算电线呀，你都要攞啲胶布包住㗎嘛，係咪有一个轴嘅痕迹㗎嘛，你见性冇痕迹㗎。你等于你而家悬空除咗呢个悬呢空间返去，係咪有个框喺度呢？冇，冇痕迹㗎。呢个所以呢，你但係除呢个方嘅空同埋悬嘅空呢，咁呢个空间呢就冇分别嘅，等于见性呢冇大小冇内外，只要你係唔执着呢个呢，就係、是、你个真性咁。呢个明白啦，阿难若佛，若佛若令入无方言呢，邓才方气方空体无方，不应说言，更才虚空有相所在。即係等于而家呢，除了这个圆的东西没有圆的空，除了这个四方的东西没有方的空，不是要除了虚空，虚空没有变道、哦、那这里呢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说你应该知道除了前层呢有大小、啊、有这个现的方的有种种的形象呢，我们的见性呢，内在见性呢是没有形象的。这个见性呢就没有内没有外没有分别，为什么我们阿耨罗陀又见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支菩萨又见到十方国土，为什么每个人所见不同呢？就是因为分别心。如果你能够反观自照呢，反观自照看这个心性的话呢，那什么都不可得。到这个时候呢，反观自心的话呢，这个妄见就是真心，妄见就是你的真心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除了真心之外，什么物质都不可得、哦、这里呢是有一个故事、啊、讲个故事是表示呢这个见性呢是没有这个，因为不是就有这个见性，执着就有这个大小，如果不是呢，这个见性就没有大没有小，执着呢见性呢反而见大见小，见大见小都是前层的景象，由你执着所以有见大见小、哦、那昔日呢有一个秀才参这个石相禅师、啊、禅师问他，你叫做什么名字、啊、那那个秀才说，我叫做哲秀才。那个禅师说，靠口尚且不可得，哪里有绝啊？这个秀才呢立即开悟了。但是阿难呢佛讲来讲去他都不明白，不实际是阿难明白，因为我们不明白啊。我想你们现在都还未明白这个见性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这个秀才呢突然间明白了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光明直照遍河沙，就是讲我们这个见性广大周遍、啊、恒河沙世界这么大周遍、啊、凡性含灵同一家，就是现在说这个见性 法的见性悟呢同埋迷呢都一样的，平等平等的，成分同一家，同一个见性，平等的见性。一念不生前体现，六根随动闭云遮。如果我们能够是一念不生呢，前体现就是什么？冇妄想遮盖，冇呢个无明业相遮盖咧，呢、这个阿赖耶识就显现。呢、这个阿赖耶识显现就系大圆镜智，就是、前体现一念不生，就是、因为一念不觉咧，有呢个无明业相，有呢个无明业相，所以六根才动被云遮，被咩云遮？被呢个烦恼云遮盖咗。六根才动，因为有这个一念不觉，就有见相，有境界相，有见有能见所见呢，就有智相，有分别相，有你我他种种分别，所以呢就被这个烦恼的云盖遮蔽了这个真心啦。咁原本呢这个真心呢，就等于这个空间下没有变到的，不过你有些妄想在这里嘛。你除了妄想，但除妄想即而而法，你又说要去除烦恼，你如果有这个念头，有烦恼，有执着这个念头，这个就是病来的，若除妄想从增病，除向增义亦是邪。这一句下，如果你不明心见性的呢，就说咦，法教说增义就是增的嘛，怎会是邪的？佛教话真系对妄嚟讲嘅，无妄嘅不显真，如果冇呢个妄咧，就唔需要讲真。哦，咁而家行嗱，而家我就得我一个人响呢度，我冇理由话你我有对待噶嘛，系咪？只系得一个真咧，就冇妄噶嘛。你有妄咧，然后显呢个真啊嘛，真同埋妄都唔啱，即系等于学生打交，两个都唔啱。是吧，两个都有执着都不对，所以呢这个真心来讲呢是无能无所无对待，下面所呢所谓呢见见之事，见非又见，见又离，见见不能及，就是说不需要从妄想，这个真心，这个真心是绝对待的，无能所的。而家有能见有能才烦恼的我，见有所才的烦恼，见有可度的众生，还有你我他呢，都是病来的。你说有争而自性可得呢，都是邪来的。所以这部经成日讲争而妙争而性而内造性，最后讲什么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没有东西的。因为我们执着，我们迷了，做了这么多事出来，所以法呢就费了这么多功夫讲啊讲啊，讲了几年讲给你听，讲到最后没有东西的，你圆满菩提那阵时的时候呢，没有说有用东西拿出来给你的，没有所得的。哦，所以说这个趣向争议亦是邪，随顺世缘无挂碍，涅槃生死等空化。他说我们做人呢应该随顺，随顺世缘，世根出世根，所有的缘都是随缘，这个世出世根一切都是缘分，人与缘人之间亦是缘分。今天我们在会在这里讲经亦是缘分，你们结为夫妇亦是缘分，结为仔女亦是缘分。所谓是善言，是恶言，无言不成夫妇，知道没有？嗱，隔篱嗰个对你好好啊，呢、这个是前世的善言啊，应该珍惜啊。如果你成日响屋企打交嘈吵的话，你知道呢个是恶言啊。前世做落的恶言，今生要忍受啊，不需要打那么多闹那么多啊。OK， 是讨债是还债，无债不来。有些人呢，观音菩萨给个仔我啦，无仔求仔，无女求女。咪实际法话，有缘分先嚟嘅，有债先嚟嘅。 除非你要知道对你好那个仔女呢是还债而来，对你成人妈妈拿钱的这个是土债，你就不要骂他土债鬼，你明知道他是土债鬼来的嘛，你骂他做什么？土债不是土债，不是还债，不来的。咁有啲人咧就係好誠心求觀音菩薩，真係求到個仔咁。咁咧佢誠心求咧，呢個係善因嘛，善因當然得到善果咯。所以咧佢個仔咧就唔會曳噶啦。OK， 嗱、啊，你如果你仔嘅曳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前世同佢結咗惡緣咯，成熟咗咯。咁、啊、所以咧呢度咧就話隨緣啦。不要勉强啊，是恶言你就忍受是啦，是善言你就珍惜是啦，是土债你就给他咯，是还债你就接受咯，随缘无挂无碍、哦、如果你这样又执着那样又执着，世事认真就成苦海的了。 是知道为什么要随缘呢？涅槃亦好，生死亦好，都是不真实的，等于空中花。嗱，而家我个眼睛有毛病，睇落去花呢花碌，空中有花喺度跳舞。你话咯，你睇下个空中系咪有花？冇嘅，假嘅。我哋而家众生迷啊，执着啊，所以有你有我有他，有好嘅人有坏嘅人，有种种分别。但系法性嚟讲，法已经觉悟咗嚟睇，一律平等，所以法体众生冇个坏嘅，一律好嘅。平等，哦，这个就是慈悲喜舍的舍，是平等，没有说有好有丑的。所以说生死涅槃等于空花。这首偈的意思呢，就说妄是空的，真都是空的，无妄可在，不需要消除。真本来是寂灭的，根本无可得无可采的，亦无真可证。不过呢，反过来呢，见到真，反过来呢，就执着妄，是这么多事啫、哦。所以我们众生迷呢，就依他幻有、啊、就执着这个依他幻有呢，当为实有、啊、不是妄呢，就变成妄了。若果不执着的话，哪里有妄呢？既然没有妄，又何必求真呢、哦、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正在妄的时候、啊、求这个妄都不可得、啊哦、现在我们现在是妄想、啊、妄想执着很多东西、啊、你执着这些东西，你拿不拿 得出来呢？等于什么、啊、等于我们发梦，现在发紧梦，我们发紧梦的时候怎样？譬如不是真的，譬如我昨晚发梦咁，跌咗落海咁，咁实际我是不是跌咗落海呢？现在响度冇跌到落海，但是就发紧梦嗰阵时我身都冇湿到，是不是都不是真的，冇水的，你见到喺度有啊有啊，好惊啊，就嚟浸死啦咁。实际是假的，没有的、哦、所以呢，这个永释迦禅师说，不随妄想，不求真、啊、无明实相，即法性、啊、宏法空生，即法生，就等于刚才说，你执着，你有用东西，这个就有空间跨置在那里，就在那里搞来搞去搞来搞去，有内有外，你不执着、掉了它，没事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幻化空生不知发生，所以菜向争议的事情。法讲到这里就很深的境界了、哦、那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呢？好像明白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讲过了钟啊？是的。那呢，现在呢，结一结一下、啊、回通，是啦，不过都好长，听日先再讲啊。